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接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，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一直在说河东狮吼，这成语呢是一语双关，一是讽刺那些怕老婆的男人，二是形容啊家里这媳妇儿太厉害。这个词儿之所以能留下来，都是因为苏东坡当初为了笑话他那朋友陈造怕媳妇儿，做了一首诗。这里头说道：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不过在中国历史上，落下一个怕老婆头衔的可不光是陈造一个人，那真得说是形形色色，各式各样，有苦有甜呢。他们是朝中大将，是威武将军，威严四起，人人敬仰，可却全都惧怕一个人物。到底是一物降一物，还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河东狮吼大比拼，下集。驸马爷咱都知道，皇上的女婿，那会儿但凡谁家儿子能高攀上皇亲，那就跟嫁入豪门没什么区别呀，那是鸡犬升天呐。不过您说这驸马真就这么幸福吗？我觉得不尽然。咱仔细推敲一下，就不难理解驸马的苦衷了。在大伙眼里，他是驸马，是皇上的女婿，公主的丈夫。可是在皇上眼里，你就是再出色再能干，那也就是个姑爷，那闺女才是我的血脉。再有了，咱老说这古代女子要三从四德，可是这个道理只适用于老百姓或者一般官员家里。您说您家媳妇要是公主，那完了，这三从四德呀都得反过来，丈夫得遵从老婆。而且古时候的男人都能三妻四妾，轮到驸马这儿没这特权了，您必须得一心一意。明史里头就曾经有过这么样的记载，说驸马要和公主同睡一房，那得经过公主同意，公主点头了，您才能抱着被窝褥子过来，否则呀，您回自己屋睡去，什么时候公主召唤你，你再来。每天早晨俩人如果不睡一个屋，这驸马必须天刚一亮就跑到公主的寝宫门口站好了，干嘛呢？问安请好。公主吃饭了，除非公主心情高兴叫你坐下一块儿吃，否则你得边上站着，直到公主吃完了您才能自己吃。您说说我这刚说了多少啊， 这驸马就成了一副奴才相了。有时候他还不如奴才呢，好歹奴才晚上不用侍寝呢，指不定侍寝的时候还有什么磨难呢。所以说这驸马爷也不是好干的差事，赶上个性情温顺知书达理的，您得烧高香；赶上一个泼妇不讲理的，这日子就得忍着。早先节目里头咱们曾经介绍过宋朝的山阴公主，不光不讲理，为人做事还非常荒淫，觉得一个驸马不够，就跟皇上要求，凭什么皇上你能三宫六院，我只有一个驸马呀。当然了，这皇上啊是山阴公主的哥哥，本身他也好色，一听这个，当时就让山阴公主挑选了二三十个帅哥。您说这驸马心里头得是一什么滋味啊？就我刚才说的，您还别觉得怎么着，山阴公主这驸马相对来讲啊，那还是幸福的，好歹没有皮肉之苦啊，充其量就是戴几个绿帽子。跟他相比起来，下边这位驸马那惨的都没法说了。唐中宗李显在咱节目里头啊说了不是一遍两遍了，他就是一个妻管严，而且在他们家还阴盛阳衰。这李显不光怕老婆，连闺女都怕。当然了，也许人家李显讲究为人厚道，不跟女的一般见识，所以他们家甭管是皇后还是公主，那真不是一般的横。李显有一闺女被封为了宜城公主，这公主打小啊不招人待见，长得不漂亮不说吧，还老是扫目打眼的，脾气啊要多臭有多臭，见着谁都跟见着仇人似的，但凡说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这好话都横着出来，意思全变了。就他这副脾气秉性，日子一久，别说这帮下人了，就连李显那都是有多远躲多远。这样的姑娘如果生在百姓家，估计爹妈得愁死，这怎么嫁人呢？谁能娶这样的呀？可谁让这位宜城公主命好呢？她是皇上的闺女，到了年方二八了，老爹一指派照样嫁人。这驸马是谁呀？这人呐，也是一个朝中贵族大户出身，名叫裴训。一听说皇上指婚让他娶宜城公主，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啊，连细胞里头都充斥着反抗的声音呢。可又怎么着呢？你想死就能死吗？不可能啊，你死了宜城公主嫁谁去？所以这皇上是早早的就派人到这裴训家里头贴身保卫。几天下来，这裴训也想开了，算了，人家娶的是媳妇儿，我呢全当娶了一空气，不喜欢我不看他不就得了吗，全当我捞了一堆嫁妆，还有皇上这么一个岳父就得了，至于爱情我就不考虑跟你了，你听听，同床异梦也就这境界吧。裴训的态度宜城公主也看得出来，俩人结婚之后，这裴训呢死活不待见宜城公主，这宜城公主呢也好，她也看不上裴训，怎么瞧怎么不顺眼，您说这日子能往好里过吗？俩人天天跟眼中钉肉中刺似的，别说好好过日子了，连话都很少说，这样的新婚生活谁受得了啊？要说这宜城公主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老公不满意那我出去找去。据说宜城公主没事儿就女扮男装跑到外头溜达去，但凡瞧见帅气的招人喜欢的，她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想着法儿的得把这人弄到手。您说这宜城公主一个妇道人家都这样了，那她老公裴训清汤寡水的生活能忍得了吗？肯定忍不了啊，瞧见美女她也喜欢。可是有一节您别忘了，裴训的媳妇儿是公主啊，这三妻四妾的待遇他享受不着。不过咱说了，这人呢总怕换位思考，做事儿得公平，宜城公主不守妇道，她老公裴训要是沾花惹草，您也没话可说呀，谁让您自己这身子就不正呢？可是宜城公主不成啊，那眼睛里绝对不容沙子，在他看来，我出去偷汉子那是理所当然的， 谁让我看不上你呢？可是你培训要想偷腥，休想！甭管你喜欢不喜欢我，你是我丈夫就不行。你说他多霸道，天天派人看着培训，跟看贼似的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培训胆子也大，估计啊他也是没辙了，剑走偏锋，走了一步险棋，找了各种理由。这天下班没回家，在外头啊偷着摸的宠幸了一姑娘。培训本以为自己弄的是天衣无缝，可谁成想和这姑娘见面还没俩时辰呢，宜城公主踹门进来了。我估摸着这宜城公主身边的探子不是锦衣卫退役的，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，否则这么快宜城公主就能听说了，而且还赶到现场，这简直不可能啊。要不然呢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培训太笨了，自以为安排的挺好，可在宜城公主这儿，这就是小孩玩藏猫猫啊。咱们言归正传，培训瞧见宜城公主破门而入，当时脸都吓绿了。那姑娘呢，扯着被子在那惨叫，你谁呀，懂不懂点规矩啊。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这话，培训这苦胆差点没吓破了。宜城公主呢，上去薅着这位姑娘的头发就是一大嘴巴呀。我懂规矩，我长这么大了还没听说过什么叫规矩呢，这规矩就是我定的，今天我让你死你绝对活不了，你信不信？赵宜城公主那脾气啊，轻饶了这俩人那简直是做梦。就看这会儿培训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，那姑娘一看培训都这样了也傻眼了，这才明白啊，闹了半天这是你媳妇儿，而且你媳妇儿还是皇上的闺女，也跟着赶紧跪下了。接下来这俩人可真体会到了一把什么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。宜城公主这会儿眼珠子蹭蹭直冒火呀，杀了这个女人都不足以让她消气儿。眼瞧跟前这俩人哆嗦的跟筛糠似的，宜城公主心里头这坏可就犯上了，心说培训的培训的，我一定让你长记性，我让你永生难忘。就看她扭脸冲手下吩咐了一句，几个人上来二话没说就把培训和这姑娘给捆起来了。宜城公主手拿一把尖刀，可就冲这俩人过来了，接下来就是两声惨叫啊。这宜城公主真是够狠的，她从这姑娘身上和这培训的脸上活生生的拉掉一块皮，再相互换个位置啪给贴上。好比说呀，姑娘身上这块皮贴到培训的脸上，培训脸上这块皮可就贴到姑娘身上，那血是哗哗的往下流啊。这还不算完，贴完之后宜城公主就让培训这个样满脸是血的跑到办公室，特意让那些同事们看看你出轨的下场，这样的羞辱谁受得了啊。那姑娘当时就自杀了，培训呢也想死，可宜城公主一句话，你培训想死那就是一个梦。这次换皮事件，宜城公主都闹到朝廷去了，别说培训觉得丢人，就连皇上都看不过去了。而且这种家庭暴力简直就是耸人听闻呐，更何况这被虐待的还是家里的老爷们儿。好些朝中重臣为这事儿还特意找到李显说的说的，皇上啊，这本该是公主的家务事，可是这宜城公主闹得这么凶，而且这手段也太残忍了，作为一个男人这颜面何存呢？培训固然有他的不是，可这以后你说他怎么做人呢？李显听完了一个劲儿的点头，您想啊，他也是家庭暴力妻管严的受害者呀，虽然比不上培训这么惨吧，可这委屈他比谁都清楚，感同身受吗？ 结果一声令下，就把这宜城公主的级别给降低了。这裴训作为驸马，不好好的守规矩，出去沾花惹草也该受罚，被贬到了外地任职。这场家庭暴力看似在父母的插手之下平息了，可谁成想这换皮风波过去还没多久呢，议论呼声一减弱，这宜城公主和裴训全都恢复原职了。公主还是原来那个公主，裴训也还是原来那个裴训，早先李显那点惩罚就跟没说一样。好些大臣私底下就议论呐，也是，一个是皇上的亲闺女，一个是皇上的女婿，就为这点事儿影响了家庭和睦，不值当的。再说了，李显这胆子呀本来就不大，在他们家甭管是谁，只要是女的说话都比他管用。只可惜了，和裴训在一块那姑娘什么都没捞着，还把命丢了。裴训这驸马名声听着挺好的，可是您说就这种日子比死还难受啊。好在这宜城公主命不长，没几年的功夫就病死了。裴训呢，估计这辈子就是驸马的命。二婚的时候又娶了一位公主，算起来应该是这宜城公主的堂妹薛国公主，是一个年轻的寡妇。不过呀，您别看都是公主，这差距挺大的。这薛国公主是温柔漂亮，自打裴训跟她结婚，这感觉就跟农奴翻身一样啊，男人的威严呐，全都回来了。踏踏实实过了3年的幸福生活，裴训这才因病去世的。像裴训这样的，估计这辈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怕老了。可接下来我说的这位剧内选手，不光不怕别人笑话他，他还挺享受。对于怕老婆这件事儿，人家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个人就是唐朝初年著名的将领，叫任圭。想当初呢，这任圭加入李渊的队伍，跟着李渊起兵反隋，为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李渊和李世民这爷俩相当看重他，委任他为朝中大将不说，还封了很高的爵位给他。所以说这任圭在外人眼里那就是一个铁血硬汉。按理说这么样一个人物站在疆场上能让敌人闻风丧胆，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可是啊，这世间万物就是一物降一物，任圭天不怕地不怕，偏偏就怕家里的媳妇儿。有一回任圭立了战功，李世民呢就打算犒劳犒劳他，赏他两个美女。皇上赏赐的谁敢不要啊，任圭当时也不敢回绝呀，硬着头皮的就把两位姑娘给带回家了。这一回家不要紧的，炸了锅了，媳妇儿哪干呢？他媳妇儿那横劲儿啊，搁任圭看来比沙场上千万敌军还可怕呀。一进家门，这任夫人就急了，扭头奔厨房，抡起大木棍子就出来了。这上头还带着火苗子呢，给点着了，冲这两位姑娘就过来了。任圭一看赶紧拦着，夫人息怒，息怒啊，这是皇上赏赐的。皇上赏赐的，就是天皇老子赏赐的也没用。任夫人根本不管这一套，过来开打。任圭是紧拦慢拦，这才算保住两位姑娘的性命。可是啊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这二位姑娘的头发撂了一大半。这事儿后来不知怎么的让李世民知道了，心说我一个皇上赏你俩姑娘，这是恩典呢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你媳妇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该这么做呀。结果就让人带着一瓶毒酒去了任圭的家，这毒酒是给任圭媳妇的。李世民的意思就是说呀，这酒喝完了就会立刻丧命，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这么嫉妒不撒泼，你可以不喝这酒，可如果你不改的话，那你当时喝了。这任夫人一听，当时就给这送酒的大臣跪下了，大人呐， 麻烦您回去转告皇上，我和仁圭是结发夫妻，出身卑微，这些年同甘共苦，相互帮衬着，才有了今天的荣耀。如果让我知道仁圭宠幸别人，那不如啊，现在就死。说完，一扬脖，咕咚咕咚把酒周进去了。其实这酒啊，也不是毒酒，就是一般的酒。李世民就是看仁圭这媳妇儿太厉害，想帮着仁圭管教管教。可谁成想啊，你厉害，这仁夫人更厉害，弄得李世民是没辙没辙的。最后跟这仁圭说呀，我真是服了你这媳妇儿了，你也甭担心，那不是毒酒，就是一般的酒，他醉了一会儿就醒。得了，我也退一步吧，那两位姑娘啊，你随便找个住处给他们就得了。您说说，这仁夫人愣是让李世民退让了一步。别的男人一说自己怕媳妇儿，都觉得没面子，可这仁圭呢，那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不光觉得挺好，还提出了三怕理论。那意思就是啊，媳妇儿刚进门的时候端庄肃穆，看着跟活菩萨似的，哪有人不怕菩萨的呀？等到生儿育女之后，事事都得操心，不厉害点儿没法管这个家，看着跟母老虎似的，这老虎哪有说谁不怕的呀？等到老了，满脸皱纹，头发也稀了，牙也掉了，看着跟鬼似的，哪有人不怕鬼呀？所以我怕媳妇儿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爱因斯坦因为相对论享誉世界，这仁圭呢，因为他这三怕理论永载史册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。从此我们握着成全，家国的在身边，同情在心容颜。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。崭新时代兵符，我想复兴已在眼前，每个人都看见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